北京时间八点整，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鱼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鱼来啦。 感谢这位自带着环绕立体声的大叔为我们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的乌鱼来了，今天正式和各位说早安啦。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的乌鱼来了也是非常开心的一期，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话题非常的棒棒。 没错，看到这样的好天气的时候，难道你不会想到曾经的师长们对我们的教导吗？ 想得够远的。 比如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呐，一日之计在于晨呐，这么好的天气是多好的读书天呐。 还有就冬爷爷走了，春姑娘来了什么的。 没错没错。说了这些呢，是因为呢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和这些老师以前的谆谆教导有关系。 是。 我们今天说的是老师们曾经说过的那些段子。 段子。 会不会想歪了？ 就铺垫了这么久，其实最后要说老师跟我们开的那些玩笑。 哎，没错没错。 嗯， 谁说老师不可能是段子手呢？ 是啊。昨天真的是我回想了一下啊，我在上学期间，其实我们那位班主任也是挺幽默的， 嗯， 因为他是之前我们的语文老师，结果到我们高二的时候，他就变成了我们班的班主任，我们是他带的，等于是 第一届嘛， 对，第一届就他当班主任带的学生，然后毕业的时候，他也是说、选择班主任这个职位，我也是挺后悔的，好好的当语文老师不好吗？ 哎呀，但是我相信呢，你们这一届就是老师应该对他带的第一届的学生，应该印象是最深的，就是自己亲身的那种当班主任的感受啊。 后来我的同学跟我说啊，带完我们他就出国了。 所以你成了他空前，你们成了他空前绝后的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是、 对对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吧，老师们说过的那些段子，欢迎各位来分享。微信公众号 YJTP986， 我们首先来说资讯。 提到老师了，就会也会想起我们以前的同学了。毕业季专属，我们来看看女生们的表白啊。那么安徽的安庆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2013级的152名女生摆成了心形，打开手机照明功能，集体向同专业的8名男生毕业告白。我觉得这个比例不太对啊。 哎，这有什么呀？我们班当时30多个人，男生也只有4个呀，硕果仅存呢、 所以你故意选的那个专业我知道。感谢男生们4年中为他们所做的工作和服务，全场大合唱朋友之后，有男生被感动到哭说不要忘记我，我们是最棒的。 哦，你想象一下现场那个场面，一定超级感动啊。哎呀，后悔了，当年为什么我们班的女生没有想到说感 谢 那 四位男生， 感谢这四位男生大学四年里边不离不弃的和我们在一起。 哎，还真的是，就是如果班里女生多，男生少的话，真的是很容易形成那种就霸女子主义，是不是？或者是女权主义， 他们肯定会就是特别迁就我们这些女生啊。 也不敢不迁就吧。 而且我觉得他们还是有自己很值得骄傲的地方吧。就是外校男生应该会很羡慕他们 啊。确实是啊，确实是。 哎呀，反正呢，这个是一个非常 学习环境好， 没错，这个毕业季啊，真的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大家来这个记住一段友情，然后告别一段青春，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事情。 我们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毕业季啊，因为现在孩子真的是越来越发散思维。 没错没错，待会儿一定还会有更多的创意。 是， 接着来说这件事情啊，真的不想让它再发生了，那就是两支笔啊在体内藏了36年。最近呢，这个昆山市中医院接治了一名中年男子，这位男子的肠胃当中检测到了大量的异物，竟然是他36年前和朋友打赌的时候任性吞下的两支圆珠笔。幸运的是呢，医生仅用了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将他体内的两支笔都取了出来。而这两支圆珠笔呢，幸好没有对男子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是医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吞下异物之后，千万不可以存在侥幸心理，一定要及时就医，将异物取出来。 这确实是这个毒打得挺狠的。 是啊是啊。 继续来看比较任性的一位女孩子吧，也是挺狠的。那根据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一名28岁的哥伦比亚女子发现丈夫出轨之后，采取了激进的行动，竟然将70张100美元的钞票吞进了肚子里。那么由于身体不适呢，女子最终被送到了医院。那么医生从她肚子里取出了5700美元，而剩下的1300美元，医生说的已经被她消化掉了。 万幸的是人没事儿啊。这姑娘真是够任性的，这感情的事情怎么能够这么冲动的解决呢？你就把这钱花掉，你也别吃掉它呀， 藏起来，缝在枕头里面， 让她找不到。给他一些这个精神上的打击哈。 你说现在朋友们多任性，都多大了还真是吞这种各种各样的东西。 哎，一次教训够他这辈子难忘了。 是啊， 来说吧，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应该在全行业都推广一下。这个就是法国已经立法抵制过瘦的模特了。模特呢必须持有健康证明，而且呢 P 图必须配有标签。那么为了预防年轻人被模特的形象误导，甚至患上厌食症，那法国政府呢最近是正式公布了2项抵制过瘦模特的法令。所有对模特外形做出修图处理的商业图片都必须配有图片经修改这样的标签。 那么在法国从业的模特呢，都必须提供医生开具的健康证明。 确实是这样，你看成年人可能能够明白啊，有的是经过了处理，或者是他们有自己的这个营养师也好，去指导他们瘦身啊。但是你说真正的就是小孩子的话，就少女们吧，如果一味的饿着自己瘦的话，对健康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说呀，就必须这个行业应该有一个怎么说呢，推行的一个原则，就是过瘦并不是美，应该健康才是美， 对吗？就推行一种最美的状态，就是肉嘟嘟的状态啊， 这样 健健康康、红红润润。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以后我也是有机会成为一名模特的， 必须的。继续来看啊，一位老人，那么湖南的一位七旬的老人呢，是被退休前单位要求开的健在证明。那么派出所的民警见是老人持本人身份证到派出所，证实老人健在，所以出具证明，并且呢是批评了该单位，建议少要求老人开这种奇葩的证明。 应该要批评，这单位 是 非常不合理啊，觉得让咱们觉得这老人活生生站在面前，难道还需要证明自己健在吗？哎，真是让人不可理喻。接着来说吧，这是一个好事儿，又是别人家大学的好事儿。一万斤的花菜免费吃，随便吃。最近呢，这个西华师范大学对四川省的一个村子开展了一个精准的扶贫工作。那么村里呢，为了感谢，赠送给学校一万多斤的花菜。于是呢，学校决定最近的两天当中呢，相应的食堂开放了两个专供窗口，请同学们免费吃。 所以菜有什么？西红柿花菜、干煸花菜、 干 锅花菜。 哦，哎，我这会儿无知了。这花菜到底是一种菜还是多重多个品种的菜？ 花菜就是菜花啊。 啊， 菜花。 啊， 西兰花是绿的 啊，毛色可看。 菜。我是说我讲的很好还是？ 啊，就是明白了，明白了，终于想通了。 对。作为大厨的你啊，我们继续来看啊，别人家的食堂看完了，看看别人家的舍友吧。如果有这样的舍友，感觉自己中奖了。最近英国的一家公司举办了一场很特别的比赛，找出全英国最脏乱的学生宿舍。这个公司是用悬赏500英镑的奖金的方式来吸引英国各地的学生，让学生们拍下自己宿舍的照片，然后发给他们，最后评选出最脏、最烂、最恶心的那一个。而这个比赛的冠军呢，是个大美女的妹子。那么妹子平时的画风很美，然而她宿舍的图片也是让人大开眼界， 就是隔着屏幕能够闻到一股 浓 浓 的味 道。浓 浓的味道，对，确实是，难以想象。那个漂亮的小妹妹啊， 就主要是因为反差比较大。我们想到说评选出来最糟糕的那个宿舍，概念当中觉得应该是至少是男生宿舍吧？ 啊，对呀。 没有想到出自一个大美女，所以这位姑娘生活当中是不是要注意一下自己个人卫生的问题呢？ 这是一个诚实的姑娘，男生们都收拾好了。 你说她是展现自己最真实的生活状态，那也有点过了吧？接着来说吧，这个呢是澳洲三文鱼泛滥。这个渔民贱卖作为这个龙虾的饵料。最近呢，这个澳洲广播电台就报道了，澳大利亚西南部有一个地方的海滩，由于环境得天独厚，每年的4到5月份呢，都是能够吸引多达3000吨的野生三文鱼。但是这里边的渔民愁坏了，因为呢，这些三文鱼根本就没人吃，而原因呢，就是因为澳洲人不会做。这些泛滥的三文鱼呢，肉体是红色的，那肯定呢就是量大之后呢腥味也比较重。澳洲厨师培训的时候他们用的是养殖鱼，碰到这种野味儿啊，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因为野生三文鱼的数量太多，已经影响到了当地野生龙虾的繁衍。那么所以呢，这个渔民就以50美分一公斤的价格，大概折合人民币就是2.5块一公斤的价格，把三文鱼卖做了龙虾的饵料。 其实我在想啊，这么多的三文鱼，你就培训一下做法不好吗？这就是说、 可能对他们来说真的有难度吧， 因为条件得天独厚，所以就不觉得它是一种非常应该珍惜的食材。 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残酷的浪费啊， 真的是浪费。哎呀，我想去一趟了。 你现在去应该还来得及， 我去品尝一下啊，以2.5块的价格多买一点， 帮帮当地的渔民吧。 是，顺便跟他们说，这做法有很多， 教教他们。 鱼头泡饼，三文鱼泡饼，好不好？ 好呀。 看来这个重担要交给你了。 再来看一条吧。想要睡眠好，得多干体力活啊。 说得好。 所以这就是我最近睡眠不好的原因嘛。这个体脑力运动啊，要结合好。有的人因为这个精神活动超负荷了，整天多思多虑，这个体力活动不足而导致失眠。人长期不从事体力活动的话，其肢体功能就会逐渐的衰退萎缩，影响内脏功能和精神活动功能，造成抵抗力下降，引发疾病。那么其中的失眠就是容易引发的病症之一了。就是做的太少，想的太多。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思虑过多，可是行动呢，有一些实际的行动吧，赶快动起来。我们一首歌之后回来聊我们今天的话题，说一说老师的那些段子们。 是的，继续来听一首苏打绿的《天天晴朗》。 戏码，散场，没有人在身旁，一条孤单的走廊，会走到什么地方？在路上会遇见怎样的穹苍？那山顶上的光，好像要带领我飞翔。他们取得一道墙，泪眼开了一扇窗，乌云的背后幻身出了太阳。你的心蔚蓝的光，宇宙里陨落的失踪的天使有歌唱，月光找到了海洋，生命找来了时光，在荒唐将黑夜都遗忘。 去，就过。 一首来自苏打绿的歌，叫做《天天晴朗》。 嗯， 还挺欢快的啊。 哎，没错。 嗯， 来说我们今天的话题，说一说老师们说过的那些段子。看到这位朋友啊，真的带给我一个很强烈的回忆的感觉。鞍山说了，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学生。 这个好像都听过 这句话啊，你知道 我怎么有一种从小听到大的感觉、 哎、就是这样，就是深深的曾经困扰过我们、 嗯、 因为我发现小学老师这样说，初中老师这样说，高中老师还是这样说，我那个时候真的曾经扪心自问呢、啊、难道是因为我的关系到哪儿都是最差的 你想太多了、 哦、 我当时真的觉得我怎么总是运气这么好，找到一些跟我有相同追求的人 哎呀，看到今天大家这样说，我真的释怀了。 嗯， 来看看别的朋友怎么说。 这位叫 GW 的朋友说了，说我是数学课代表，在办公室问问题啊，然后老师们就讨论到数学老师的儿子了、嗯、啥时候找对象什么的，然后我们数学老师静静地摸摸我的头说，这不是我儿媳妇吗？ 刚刚看到这位朋友发信息的时候，我还跟淼淼说过， 嗯， 我说这个事情真的是有的，而且呢就发生在我身边。 嗯， 我的初中的数学老师呢，他的儿媳妇就是我的初中同学、 嗯、对，讲讲他的成绩。 嗯， 那个 成绩呢，成绩当然上学的时候呢不是属于那种数学成绩特别优秀的女同学、 嗯、 但是啊这个后来呢他们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很幸福的现在一家这个生活在一起嘛。 所以不是数学老师给他们介绍 啊，不是不是不是、 哦、 是语文老师介绍的因为我那个同学当时是语文课代表 啊、哦、都是课代表啊， 没错没错， 成绩好就会让老师喜欢啊。 不，就主要还是看人品啊、哦、姑娘人不错呀、 哦、 所以娶进家来呀、 哦、 嗯、很幸福啊、嗯、 所以还是就怎么也不说成绩的事儿绕来绕去好吧， 有什么好说的呢？ 来看宇泽曾经的王说，张老师说数学是最容易拉分的，政治题你不会可以瞎写啊，英语作文不会你可以抄这个阅读理解啊，数学大题不会难道你只能写个解吗？还真是这样。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学文的原因， 除了那个解写不出来任何的东西 每次交卷的时候都是觉得一脸的惆怅，后边只写了解几道大题都空白着， 然后把解字写得好看一点，博取一点同情分。 对对对， 哎，真的是这样。 嗯， 有的时候你看就考文科的时候吧，没想好，比如说政治没想好，写一个答 啊、 嗯、然后冒号啊再想想。 但是就真的像，其实这个老师啊我觉得就是挺参透啊、这个考试的一些技巧、 嗯、 对。 嗯 嗯，答政治题的时候真的你可以不是说瞎写啊，但是你至少可以写出一些自己的感受嘛、 嗯、就一句话啰里啰嗦的写上三句的话就写一大篇其实还行、 至少看起来这个卷面不会太整洁，不会太空白、 嗯、你确实是这样。嗯、当时我们政治老师给我们指导考试的时候还包括这个笔的颜色， 嗯， 都给我们做一番分析。 哎 哎， 我也想起了我高中的政治老师是这样评价我的。 嗯， 这位同学他写的不对，但是他说的也很有道理，就和这个正确答案有出入、 嗯、 但是呢也讲的很有自己的理论自己的想法。 嗯、哦、所以说 所以也没给分儿 但是老师是真喜欢你。 嗯，就是至少是给我一个 还是帮你在说话呀 鼓励我了、嗯、 对对对。苏琪亚说，这是一道送分题呀、啊！ 哎呀，这句话我听了太多了， 太多了，太多了、嗯，好像每科老师都会这样说。 对，后来我都怀疑这句话是不是真的。 送分题，我在想，送分题都这么难吗？ 只能写一个解。瘦了23斤的小苏苏说了，体育老师有事没来，这节课我们上数学课。我们体育老师一学期一学期的生病啊，真同情他。 哎，真的是，但是啊，最听到最难过的话，嗯、比如说，下午的美术课。换成什么什么课， 自习课，我们都在安静的上自习，数学老师进来说，来我们做一下这个什么阶段性的检测测试 啊。天哪，哎，真的当时的感觉真的是特别接受不了， 就生无可恋了。 对，当时不知道有这么多词儿去形容自己的心情，总之就是心情不好， 没错， 当当当， 所以会直接影响考试成绩的 都是因为他们要突然的测试， 所以建议把体育课自习课都还给学生们。 嗯，进口的小祖宗说，再讲一分钟就下课。 哎， 这经常的。 对， 尤其是我觉得饿了的时候啊， 嗯、 就中午最后一节课，就是拖半分钟，我都觉得我要饿晕了。 太痛苦，太痛苦了。 嗯， 而且往往就是老师这句话呀，会让他 这上一节课和下一节课无缝的链接到一起，中间没有休息了。 对，然后下一科的那老师就来了。 对， 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嗯，哎，其实我在想，你说老师们知不知道他多讲的这两分钟其实大部分的人是听不进去的。 老师应该也知道，但是不行啊，就是当老师的那份迫切的那种要让学生听明白的那种心情啊，让他必须要讲明白。 是，同学们坚持一下，如果你们不听，我中午就要吃不下饭了。 其实还是一份责任感啊，其实我们也能理解。嗯， 是。 嗯，来看这朋友说的，叫全网最帅的背影，他说呢，读书的时候最怕老师说没人举手是吧，那我点名了 啊， 然后开始翻那个名单花名册， 然后下面的同学就开始翻答案，就互相的翻一下答案。 或者那个时候就或者就是老师说这个问题谁会举手， 嗯， 这时候其实也挺尴尬的 啊。确实，我然后就把头低到最低到不能低，就埋在书里面， 绝对双就是这个目光是不敢和老师对视的。 我们到底是多有经验，对于不想回答问题这件事。哎，上大学之后就会有，嗯，那我点一下学号吧。 啊，没错。 我天哪， 哎呀，就不管你是一个什么学号都容易被点到，中奖率还是挺高的。 老师们怎么都这么多办法哈。嗯， 老师也是从我们的这个学生的时代过来的。 哎，内心也是，他可能觉得挺有意思的。 没错。 来看这位朋友说，嗯，他说，嗯，老师们经常会说，这个很明显啊， A 是错的，C 的说法有问题， D 也不对，所以答案就选 B， 我不用讲了吧，应该都懂。哈哈，嗯嗯， 就最怕就是老师觉得大家都会了，然后直接略过去了。其实我想说，老师等等我，我还没有找到题号呢。哎呀， 那真得等等你。哎，真的是好像刚刚说到又多讲两分钟， 嗯， 和多讲和少讲这种题的话， 嗯， 可能就是讲给前两排那一部分人听。 嗯，就是这样， 没有人特别配合啊，学霸们。 对对对对，对学霸来说，真的讲与不讲其实都没什么太大关系。 对，他们也是觉得不要讲这种题，浪费时间嘛， 对， 是吧？ 哎，我们还在揣测学霸的心思，我们真是想太多了， 怎么可能想得到哈？ 对呀、啊，小明不小说了，哎呀，他说呢，上游泳课了，老师说往届有个男生穿着红色的游泳裤衩啊、去游泳，结果呢，这个游泳的时候啊，这个泳裤怎么说 掉色 了，然后泳池都变成了红色， 而且在水中留下了他游过的红色的 轨迹。 哎，这是一部恐怖片啊。 对呀、 啊嗯、 所以上学的时候千万不要出什么糗事儿，就一代一代的往下传，一届一届的传说。 哎，老师会一直讲给同学们听啊。 是啊。 再来看一位严肃的班主任吧，该小梅的班主任，他说临近高考，一向抵制早恋的班主任竟然非常严肃地说了这样一段话，谈对象的啊，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了，好好谈，别临了临了吵架分手啊，影响备考情绪，这个节骨眼上什么都要为高考让步，没谈的就别再谈了，谈了都不许提分手，谁敢提分手跟我试试。而且他是咬牙切齿满脸通红、嗯、说谁提谁就是现实陈世美。 哎呀，老师的心情我们又能懂啊，就是老师觉得从就是因为高考冲刺这个阶段啊，真的是需要一个平稳情绪的状态。 是， 嗯， 就别闹了， 稍微有一些什么情感上的小波动啊，真的会影响你考试的发挥。 嗯， 老师不容易啊， 用心良苦。 对呀、啊、对呀、啊、 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说一说老师们曾经讲过的段子啊。 嗯，欢迎各位来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986， 一起来听一首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感受停在我发端的指尖，如何瞬间冻结时间，记着望着我坚定的双眼，也许已经没有明天，面对浩瀚的星海，我们微笑着像尘埃漂浮在

哎，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曾经老师给你们讲的段子。 是啊是啊， 上班时段好多朋友说到很有意思的事儿， 对，如果受到启发了，赶快来和我们一起回忆。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B 九八六，我们再等各位一会儿接着来说资讯。 整天懒洋洋的， 嗯， 也是病啊。 哎， 你可能患上了五月病啊。五月的天儿其实不冷不热，却是总也提不起精神，全身没劲儿，没有食欲，不想去上学，不想去工作，什么都不想干。如果是这样，就可能患了五月病了。这种懒洋洋的表现其实是人体对季节变换产生的正常反应。要缓解这些症状的话，可以喝一点薄荷水，睡好子午觉，放松心情。 哎，说的很有道理啊。就是首先呢，不要轻视它，它确实是一些，就是暴露出一些问题，但是呢，这个问题呢也不严重，因为这是人体正常的一个反应， 对，就是换季嘛， 适度调整就好，来说一下吧，这个体型影响心理健康啊，在这个男女的性别，根据男女性别的不同呢，其实也是有不同的。最近呢，这个一项调查根据183项研究发现，肥胖对心理的影响男女有别。女性呢是越胖，那么抑郁的风险越高，而男性呢更容易接受肥胖这个事实，变成一个快乐的胖子。除此之外呢，无论男女都会因为过瘦而承受思想负担，所以过瘦人群当中抑郁也是高发的。就是过胖和过瘦其实肯定是都不好。 我其实特别能够明白，这个女性如果特别瘦的话，可能抑郁风险高， 对， 特别胖的话也会高。特别胖就不用说了， 没错啊， 感觉有一些比如说好看的衣服穿不进去呀，或者是觉得压力大呀。但是我觉得太瘦的话，只要是特别瘦的女孩，我觉得除去本身吸收不好啊，怎么吃也不胖的那种啊，基本你都得靠，就是比如说别吃甜的呀，少吃一些什么高热量的啦，你长期的控制自己的食欲，怎么可能不抑郁呢？ 哦， 是不是太难过了， 一直在压抑着食欲。 对， 对，所以还是刚刚咱们不说过那个法国已经在这个对模特行业立法了吗？就说一定要有健康证，一定要不是追求那种过瘦型的，啊，健康才是美的嘛。 所以说这种时候我们要向男性朋友学习，就如果就胖了就是快乐的胖子， 哎，当然也不能过胖啊，过犹不及啊。来说说吧，这位男子啊，为了买手机盗窃了百年古宅，四扇雕花门卖了1800块。最近呢，这杨某啊一直想买一部手机，偶然之间呢看到一个视频里边展示的木雕窗花很值钱，于是呢他就和自己的舅舅一起将一座百年老宅的6扇格子门和3扇雕花窗给盗走了。之后呢两个人啊买了一部1200块钱的手机，还是分期付款支付了200块，随后呢两个人都被抓获了。 哎，这就不用说了啊。 对对对， 来看看近日辽宁沈阳的春晚出现了一伙乞讨者，他们有人躺在烈日下一动不动，有人在一旁哭天嚎地。在追问之下呢，乞讨者承认自己其实不穷，不仅有2套2层的楼房，还有车，2处楼房一共是花了3万多，1处花了10几万。他说要的钱占了一大部分。 哎， 这就是我们之前经常说到的，其实他们就跟上班下班一样，上班可能就穿上乞丐的衣服，下班之后还得就变成潮男， 就所谓的职业乞丐啊。职业行乞。哎呀，其实咱们也是现在见得多了，其实同情心早就没有那个就是那么， 不再是玻璃心了， 没错没错，那么容易被打动了。而且只要是我看到有手有脚的尤其青壮年的这样的行乞者呢，真的是不会动心了。 是啊是啊。 再来说这个事情吧，这个是妈妈怀孕的时候能不能够去听演唱会去 K 歌啊，我们建议呢还是尽量不要了，因为情绪激动也会影响小宝宝的。这说到呢胎教，到底这个音乐胎教是怎么个教法我们也看到了有专家呢给出了一些指导。首先呢有很多人的疑问就是音乐胎教真的有用吗？确实专家说了，说不少妈妈反映啊，是怀孕的时候多听音乐，宝宝出生之后真的不会很烦躁，很适合喂养。在怀孕期间呢，欣赏优美舒缓轻柔的乐曲，可以使孕妈妈的情绪和心情保持愉快轻松，可以促进胎儿感觉神经和大脑皮层的健康发育，也能够增进胎儿和妈妈的感情交流。好事儿。 原因是说完以后呢， 我再问大家其他一个问题， 换成 太有意思了， 对，换成于大夫了。 嗯，还有呢，就是也有人提到应该怎么选这个胎教音乐啊。 嗯， 胎教音乐一般都是以柔和轻缓为主的现代音乐，那么胎儿在母体内成长的时候，随着听觉的发育呢，逐渐感受到了肚子外面的这个情景啊。而过于激烈的音乐其实不利于孕妇的身心发展的，可能也会让胎儿比较暴躁，所以呢是不适合当胎教音乐的。而且呢比较重要的是不建议把音乐播放器直接放在肚子上。 哎，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怀孕的时候能不能去听演唱会唱歌什么的啊，所以这个专家也是给出了还是要消停一些，这个妈妈如果情绪过于激动的话对宝宝其实并不好。 嗯， 所以麦爸们当心，不要 忍忍吧， 忍忍，不要去了，分贝过高也不好哈。 没错没错。 嗯， 我们再来看这个事情，天价鱼卖出了347万，一斤的价格呢大概接近3万块，到底是什么样的鱼可以卖出这样的天价呢？原来是它。最近呢，一艘福建籍的渔船呢是在南澳海域捕获了一条122斤重的这个叫什么金钱 鳌， 金钱鳌 吧。 那经过了十几轮的竞价之后呢，最终是被一位深圳的客户以美金接近3万元的价格买走了，总价达到了347万呢。 天价的鱼，所以说啊，之后经过考察吧， 嗯， 其实它叫做黄唇鱼， 哎， 它是中国的特有鱼种，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那么2006年呢，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也是列为极危了，就是特别特别特别少见啊， 所以 是不能买卖的。 哦，是这样， 嗯， 啊，难怪它如此的金贵啊，啊，我们接着来说吧，说这个女子，这个爱模仿。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一部电视剧火了吗？ 嗯， 啊，这个达康书记也出名了。 是， 这个女子呢爱模仿达康书记的双眼皮儿，才过一周就不敢出门了。 哎，我真的是 啊， 之后在就某网站上， 嗯， 某宝吧， 哎， 然后真的是看到了什么达康书记同款双眼皮儿，什么，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同款，就是它不是咱们印象中，比如同款衣服、同款裤子那种， 嗯， 就全部都是。什么双眼皮儿，什么什么唇膏，就是什么高光， 哦， 特别有意思。 我没有看这个电视剧，所以我不知道是 我 为什么这个达康数据这么走红，是因为他就是 啊， 一定是很有个人魅力了 啊。是他双眼皮儿可能比较好看， 是这样吧？啊，这个总之呢，真的是让人羡慕的，就是他那双欧式大双眼皮儿。 嗯， 所以呢，杭州有一位美女公务员啊，就迷上了这个欧式双眼皮儿。用双眼皮贴对自己的眼皮进行了，哎，自己进行了改造，结果呢才美了一周眼皮出问题了，她现在啊就是已经很久都不敢出门了。那这位姑娘呢，她年纪已经是30多岁了，但是当她出现在医院的时候，她和她的学生们都以为这姑娘只有顶多也就是27、28岁， 嗯， 就是很会打扮，妆呢画得也很浓，但是近距离看呢会发现脸上涂了一层很厚的粉。姑娘说了，说这是形象问题啊，一般不化妆是不会出门的。 嗯，那位医生同时也是说到呢，当天他来看病的时候啊， 哎， 这位美女是戴了一副大墨镜，摘去眼镜的时候他们被那个画面就惊到了，她眼睛周边并没有化妆。 嗯， 那么在边上化了妆的皮肤有一个明显的色差，更夸张的是两边上眼睑的位置又红又肿，就好像被打过一样。他说呢，当时脑子里一下想到的可能是这个皮肌炎，那么典型的症状就是眼睑又红又痒，不过很快这个怀疑就被排除了。随后呢，这位美女就说出了自己的怀疑，说前段时间我追了一部热播剧叫做《人民的名义》啊， 嗯， 里面有一个强势而正派的达康书记，我很欣赏他迷人的欧式双眼皮，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双眼皮，而没有他那双的那么明显，我就有点遗憾啊。很快我就找到了解决的方法呀，在上网的时候无意中看到随着剧集的热播，这位书记好多的东西都成了网红的产品，比如他的杯子啊，还有风油精啊什么的，其中呢最喜欢的就是他的欧式双眼皮贴，于是他很快就买来试用了。 哦，还真的是专门就是配合这个达康书记，然后往他那个型，然后 往他的形象上靠。 没错没错， 你看好多周围很多就是化妆技巧比较高的朋友都喜欢用双眼皮贴，因为它很方便嘛，是不是啊？ 嗯， 所以这位姑娘也是说啊，这个还有很多同事跟他开玩笑说他贴了以后就好看多了。 哎 哎 可是啊，这真的 是为了健康问题了。 对呀、 嗯、 这个只是贴了两三天的时间，姑娘觉得眼睑呀开始有点痒， 嗯， 也没多想，又贴了几天之后越来越痒，皮肤还出现了红肿。可是呢她不敢停下来，这个时候她才停下来，不敢再用了。姑娘说呢，她说我这段时间呀并没有用新的化妆品，唯独就试用了这个双眼皮贴，难道就这么皮肤上贴一贴也会出问题吗？其实她还是挺不解的。 嗯， 啊，医生说了，说呢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双眼皮贴啊说白了就跟我们平常用的胶带纸是差不多的，贴上皮肤的那一层呢是沾了胶水的，所以呢看姑娘这种情况很可能就是对那个胶水过敏。而且现在过敏体质的人真的挺多的，那些过敏源啊听起来其实也是千奇百怪，比如有人是对胶水过敏，还有人可能就是贴膏药也会过敏，总之呢就是过敏的现象是很常见的，姑娘应该属于这种情况。 所以说医生也是提醒我们啊，这个双眼皮其实就是在皮肤上弄出一层褶皱， 哎， 后天的这个皱啊都得靠这个牵拉皮肤才能形成，上眼睑的皮肤又薄又脆弱，如果老是这么硬生生的去牵拉它的话呢，可能会让皮肤失去弹性，造成眼皮松弛，眼角下垂。我之前也听说过，就是不要老贴，如果天天贴的话、是容易皮肤会变得很松。 嗯， 所以说其实天生丽质的姑娘们可以化点淡妆就挺好的。 没错没错、 哎、 总之呢就是健康是美，然后自然也是美呀、啊。 嗯， 所以呢，我们还是这个以自己的健康为第一考虑要素吧。 没错，没错。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说一说老师曾经给我们讲过的一些段子。一起来听一首歌，来自谢春花的《直到寻常》。 伤有圆满， 秋的画卷平铺简单，橘色的暖阳升，雾气消散。那是我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寒意盘旋。离别时知道是当时习惯，一切都很平淡，不觉出彩。雨落时才想起那种心安，欢声和笑语还在我耳畔。如今一个自在尘世两端，相聚远相艰难，不聚只散。其实我并没有太多期盼，毕竟一生很短，少有圆满。 直到寻常，这是谢春花的一首歌。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老师曾经给我们讲过的段子。 哎，老师当时说过的段子，可能现在回想一下，当时只道是寻常啊。 是 啊，实际呢还是挺让我们怀念的。 嗯， 有时候真的想让，就是当你遇到困惑的时候，你真的想让老师再点拨点拨你，是吧？ 啊，是啊， 再敲打敲打你。 是啊， 哎呀，很亲切呀。来看看各位接着怎么说的。这位叫 Tasty 的朋友说了，他说呢，老师会说。我在走廊尽头都听到你们在闹了，然而事实上这中间是隔了七个班的。 哎，确实当时就好像老师经常会说这句话，就是， 对对对， 比如说我在走廊一拐弯就听见咱们班的声音最大， 我在办公室都听到你们闹了。 嗯嗯，不要以为我什么都看不见。哎，当时觉得挺神的， 那时候真的觉得老师啊就身怀绝技， 是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留下来说再耽误大概两分钟的时间。 哎，这跟刚才那朋友是 异曲同工啊。 没错，来看这朋友叫田猫，他说呢，看我干嘛，看黑板，看黑板干嘛，看书啊，别低低着头，老师讲课呢，看老师。 哎，真的是， 就是你怎样做都不对， 抓不住重点。 就但是老师一般要这样提醒的话，你反而会更慌张。 嗯， 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是，来看安山说，说全年级就你们班最差，还重点班呢。重点班的学生也会这样被奚落吗？ 哎，平衡多了。来看这位叫有点六说了，读书的时候啊，我们男生都喜欢留长头发，班主任发火了，说你们捡钱没头发呀。 真的生气了。 这是对啊。 嗯，来看心中，说同学上课睡觉，哎，老师就喊醒他，出去去别的班借粉笔回来，就想让他醒过来嘛。 嗯， 这同学呢从我们班的后门出去，从前门进来，问老师有粉笔吗？老师说没有。这孩子又从后门回来跟老师说别的班也没有粉笔了。想想这个过程他就一直没有醒哈。 对呀，你想全班在众目睽睽之下，然后他这样做，我估计全班都笑疯了。 真的，之后 N 多届的朋友也会听到他这个故事。 对呀，这是一个传说中神奇的人物啊。南希说了，这个高中班主任生气的时候会说，别人是脑袋被门夹了，你是脑袋把门夹了，我还得修门，你说你啊，你说你能不能长点心。 哎，这班主任，哎，真的是想想当年的班主任，就是他什么都得管。 对，就有时候那个老师 巨细的哈， 老师那个话真的就是有的是苦口婆心，有的真的是话糙理不糙啊， 就是确实是特别的费心哈。 嗯， 谜一样的小仙女说了，这跟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差不多，说偷偷低着干什么呢，看我啊，都看着我干什么，我脸上有字啊，看黑板。又不知道往哪儿看了。 对对，然后大家都各种环顾四周。这位叫做书的朋友他说呢，校园是你家，爱护靠大家，可是有的时候老师会说，你这么随意，你真拿学校当家呀。 就很矛盾。嗯，是。 嗯， 然后就会有朋友就想啊，学校到底是不是我家呢。哎，那是雪啊花说，老师拿着投影仪上的这个红外线笔，这个经常会有哈。 嗯， 比如说对着一个地图啊什么的，然后这时对准了一个正在讲话的同学说， 谁在说话，我就用这个笔照他，一照他就灰飞烟灭。当时他说我已经高二了，我已经高二了。 老师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太可爱了，这一定是一个被这个教书事业给耽误了的武侠奇才。 其实我们当时有一个老师也是，他是一个年轻的老师，当时上高中，他是我忘了他教什么科目，也是对着一个正在说话的同学，我忘了他是拿起一把尺子还是拿了一个什么东西，你再说话我就要开枪了。应该是一个大尺子，好像是那种三角尺还是什么的，那他可能就是我们那位地理老师， 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真的，他就这样，然后全班同学就笑疯了。 宁波这朋友说，他说呢，啊，注意听啊，这就是做英语听力题的时候， 我先睡一会儿了。 让我们先看一遍题目。 嗯， 有一道题是关于飞机飞了几个小时的，答案 A 是6个小时 ，B 是12个小时 ，C 是24个小时。英语老师一本正经的和我们说，飞机飞不过12个小时，所以选 A， 然后讲了一大堆看题的重要性，顺便秀了秀自己的智商。 嗯， 但是最后听到的正确答案就是那个 B， 就是12个小时，场面一度很尴尬，后来我都被拉入了黑名单，就因为他现场笑得最欢了。 嗯，哎，这确实是啊，有的时候还得有眼力劲儿，比如说老师判断错误的时候，也要装作就是没听出来。嗯，没什么。 对啊，你也不能给老师难堪呀，对不对？ 对对对。这位朋友叫做我和懒羊羊小朋友有个约定，他说，上课的时候老师说，外面一个风吹草动，你们立马心都飞了，看啥看？有啥好看的？啊，还能有我好看吗？ 立刻吸引了全班的目光。 是啊， 大鱼爱吃肉，他说呢，啊，有的时候上课呀，班里边昏昏欲睡，我们的老师呢？就会学那个猪哼哼，然后我们就会笑醒了。 多么可爱的老师啊。 对呀、啊、你们都把老师逼成什么样了， 不计形象的去让你们醒了。 对对对。 乐可心说初中老师会说啊，一道题啊，以后你们高中老师会讲的，高中老师会说呢，这道题你们初中老师肯定是讲过了。 所以是高中老师没有和初中老师沟通好是吗？ 哎，推来推去。 哎呀，这个小猪猪说了，说讲到这个宾语前置，比如说自嘲这个词儿，老师举例子，同学说，说自刎，就是那个拔剑自刎那个自刎，老师说自刎，你还能自己吻到自己吗？你吻一个给我看看。他说，难道我遇到的是假的语文老师？ 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事情太多，忙不过来的时候， 对， 会有这种情况。 哎呀， 反正我是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没错没错。哎，今天这个朋友们分享的真的让我们觉得满满的都是回忆呀、啊、 嗯， 想到了以前可亲可爱可敬的这些老师们，带给我们多少欢乐、 啊、对， 他们真的是当之无愧的段子手。 而且我真的是非常惊喜的发现， 嗯， 好像我们都是一个学校的似的。 大家都是一个班 的，一样哈， 没错。 嗯， 哎，所以呢，今天听了这些话题之后，是不是有一种冲动想回去看望一下恩师们了？ 哎，也可以就是问候一下啊。 哎， 嗯， 用段子。 老师还记得您曾经给我们讲过这个段子吗？ 老师，我就是那个您拿三角尺瞄准的那个学生啊。 老师，我就是段子啊。 哎呀，真的是很开心、 嗯、 也感谢各位陪伴我们共同度过这欢乐的一个小时。那我们986呢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 拜拜了各位， 明 天见。 明天见喽。 看自己老去，听风轻轻吹醒，听阳光下的多美丽，听耳边传来句句旋律，是自己声音。如果可以让现在停止不走，就不会害怕失去这秒的感动。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个梦，梦会是什么颜色？我的存在。 北京时间9点整。 FM 986，再。